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28集。其实和尚也有很多种，并非人人都拈花一笑那么温柔，拳来脚去都有。林济宗这流派的风格就一直很峻烈。当初林济出祖义玄法师修行时，那不是被当头棒喝一两次啊，是问了三次，三次都被棍子打。德山宣鉴法师更是凶猛，徒弟说话也打30棒，不说话也要打30棒。德山棒林济鹤正是当头棒喝的起源。不过人家动棍子都是为了让人开悟，他们出名后也有人模仿，乱打乱喝，但是没功力打了也白搭，那就不叫峻烈了，叫鲁莽，反惹嘲笑。这位不动法师就非常复古，擅长棒喝弟子，在当今可算是很少见了。就因为颇有古风，还同样精研金刚经，他在业界也被称为金刚法师。而且吧，人家林济宗的棍子打下去还分类型，有招式的，有让学者归正路的棒，有验证虚实的棒，有勉励性的棒，等等等等。最牛的一种叫盲家瞎棒，这种棒属于没道理，抬手就打。盲家瞎棒，打你就打你，不挑理由啊。蓝河第一次知道当头棒喝还这么系统，而且是人家这流派的特殊风格。他咽了咽口水，赞叹道，厉害，林济宗才是猛男应该修的佛啊。宋福潭轻笑回应道。这时下头那老和尚突然一抬头，眼神清灵灵地看了过来，极为犀利。蓝河顿时像被北极的风拂面，不过不动法师也只看了一眼，就一笑了之，离开了院子。蓝河沉默了一会儿才恢复。 他是不是看到我们了？ 宋福潭道。 一直能看到。那我刚说他们猛男，岂不是也被听到了？ 哎呀，那应该也没事儿，我夸他们呢。 这 我听说最近京城有些乱，难怪你老是离魂，要小心一点呀。 我知道你也很忙吧。 我啊，倒也还好。哎，对了，上回那个给我们使绊子的守门吏，我朋友把他的牙给打掉了一颗。 蓝河给宋福潭分享起上回一同下黄泉经历的后续，宋福潭看他露出笑意的眼睛，忍不住心底不安的跃动，说道， 我姓宋，要把名字告诉我。 蓝河半是惊讶半是了然，就像他也早在等这一刻了，只是宋福潭不过说了两个字，身形竟不受控制地向后移。 这是怎么了？ 蓝河跳起来。 要回魂了。 宋福潭略带懊恼地刚说罢，已经被不知何处来的清风送走了。蓝河一愕，随即露出笑容，虽然没听到名字，但至少知道对方有这份心了。他跳起来招了招手，轻松地道， 算了，下回再说吧。 宋福潭只觉瞬息之间天旋地转，自己也回到了身体之中。再次睁开眼时，窦春亭正紧张地趴在床边看他。 表哥，你还好吧？我看你又离魂了，赶紧找司空法师把你弄回来。哎呀，他说幸好你走得不远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，在寺庙里也能离魂啊。 宋福潭面无表情地看着窦春亭。窦春亭说， 表哥， 你看着我干嘛？ 宋福谭站起来就开始殴打表弟。英韶守到快天光大亮，实在困到不行了，还是什么都没出现，他都郁闷了， 是不是耍我呢？还说今天晚上要我好看，浪费我这么多钱呢。 师弟们也很郁闷，不但是满腔豪情被消磨光了，主要是花了钱呢。 就是好穷的。 不行，可能是为了麻痹我们，要在最后一刻来。 英韶洗了把冷水脸，努力睁大眼睛，这时身体忽然猛地一颤，吓得连师弟都大叫起来。 师兄，师兄怎么了？ 是不是中招了？ 没事儿。 英韶把手机拿了出来，来短信了。他点开一看，是个陌生号码，里面只有一句话：算你狠，走着瞧。英韶傻眼了，神经病啊。 蓝河早起下楼吃早餐的时候，看到英韶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，也在买豆浆油条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 啊，早安。 你整晚没睡吗？ 英韶勉强一笑。 是啊。 嘿嘿，我睡得特别香。 英韶无语了。白蛊惑了。既没听到八卦，也没什么动静能吵到邻居，完全是在给邻居助眠。 蓝河又在家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才去郊区的拍摄地集合。 这里的院子都相当有年纪了，或者说这一带的建筑都比较老，附近还有个民俗村景区呢。程海东迅速开始八卦，说导演原来看景都看好了，租下房屋做拍摄地，谁知道临时出了差错，村里人有人喝多了，居然一下把几处院墙都给撞了，连屋子也有了些损毁，连不好的景也白费。柳纯阳气死了，临时又选别的屋子重新布景，这才拖了两天，因为急还多花了不少钱。陈兴阳说， 然后这里都是炕，得睡大通铺啊。 拍摄期间嘛，条件比这困难的还有。蓝河点了点头。蓝河、程海东、陈兴阳他们都和柳纯阳住在同一个院子的不同房间，这院子是因为临时换的，他们到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收拾好，在院子外头等了好一会儿。这边的主人家姓杨，给他们张罗的是这家的小儿子，剧组的人喊他小杨，人挺热情的，有剧组来，村里不少人在旁边围观。 嚯，这钱又给杨家赚了，我就说他家那儿运气是真好啊，这约都签了都能撞了跑他家去。 哎，我听说加钱了呢，他这一大家子三四个院子呢，都认多少啊。 程海东听了小声道， 哎，那这家人够不错的，虽然村子远了点，这么大块地还特有历史，可以租出去赚钱，弄民宿也能不少赚吧。哎，比我是舒服多了。 他说着又揉了揉自己的腰。 你天天想吃火锅，住这儿吃火锅可不方便。 蓝河安慰了他几句，看收拾的差不多，进去放行李了。换了地方拍摄依然挺累的，陈星宇和老林只晚半天，特意带着淼淼来看了。这些天他们过得可轻松太多了。这时陈星宇夫妇已经是十分信任蓝河了，他抱着淼淼的时候，老林在外头和陈星阳聊天，陈星宇也打起了盹儿来，即使不大苦恼，这么小的婴儿带起来还是很累的。蓝河趁机把胡大姑娘的指甲盖拿出来了，搓了一小点儿，用纸包了点燃，随着火焰吃吃烧化指甲，爆出淡青色的火焰，蓝河觉得像是有股气窜到了自己身上， 他好像一下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，而且蓝河抬起左手，指甲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像胡大姑娘一样长了一大截，尖利无比，泛着寒光。蓝河赶紧看了一下身后，还好没长狐狸尾巴。他抓紧时间，长了指甲的手虚虚盖在淼淼头顶，淼淼看到他的手也不害怕，反而笑了起来。 你不会也认得这手吧？ 蓝河也对他一笑，随即咒了三遍：功德金光色，灰灰开幽暗，定慧生莲花，诸魂神永安。咒罢，淼淼也就睡着了。蓝河出去和老林打了声招呼，就回自己那边洗澡去了。不多时，淼淼醒来哭了，老林赶紧抱起来，也没立刻打扰蓝河，先哄了起来，看他可能是有些饿了，就喂了奶。喂完淼淼，自然而然安静了下来，大眼睛四处张望，慢慢的老林才觉得哪里不对。等一下，淼淼哭了，喂了奶，不哭了，这中间没有蓝河，也没有蓝河的视频呢。他傻傻想，这不是巧合吧？淼淼这会不会是好全了？待陈星宇醒来的时候，淼淼已经一个小时没哭没闹了。陈星阳和老林正激动地抱着他给陈星宇分享这个消息，也是这个时候蓝河才过来。淼淼一见他就拍着手要抱，显然虽然蓝河已经不是他的止哭良药了，但还是他最喜欢的人之一。 蓝河，淼淼好了。 陈星宇擦了擦眼泪，把淼淼递给他。他打心底觉得就是因为蓝河，淼淼才慢慢好的。蓝河接过淼淼，抱着他柔声道， 喂，是吗？爱哭鬼好了。 这夫妻俩是难掩激动，老林还拍了个小视频，转头就被陈星宇发到自己微博上去了，激情发言： 我儿子最喜欢的人。 如果没什么新戏，陈星宇是难得发一次微博的，原创微博能带图带视频更少，他一发，粉丝们立刻蜂拥而至，只是看了内容有点迷惑，陈星宇的朋友就那么小猫三两只，这又是谁呢？怎么还成了他儿子最喜欢的人？而且大家对陈星宇以前微博的分析，但凡是他自己写的，很少用感叹号。网友那侦查能力多强呢，迅速就挖出来了是陈星阳新戏的搭档，前段时间陈星宇还去客串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接触的吗？但是以陈星宇的性格，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和人交上朋友也很难得了。这时也不知是影视基地的群演还是工作人员，还站出来爆了一张照，按理说是不能流出的，但人多了有时候也难免疏漏。而这正是在之前的片场中，陈星宇一家三口加上蓝河休息时的照片，淼淼趴在蓝河胸口，蓝河拿着奶瓶，陈星宇和老林还给他擦汗递水。爆料者表示，休息期间蓝河一直给陈星宇家带孩子。如饥似渴的记者们迅速满怀疑惑地撰稿报道出来，网友同样满怀疑惑地看完。 为什么带孩子？头一次看这种片场花絮。 哇塞，瞳孔地震啊，陈星宇转性了吗？让一个刚认识的人给自己带孩子啊，哎呦，还给他擦汗，而且是不是带的特别好啊？啊，疑惑，我以为明星这么有钱了， 我发现这个演员的新闻全都太奇怪了。 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要么装死，这个装死啥意思？现在都不清楚。要么给猪头化妆，要么，哎呦，在片场利用休息时间帮星宇女神带孩子，他技能有点多哦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